黄了脸啊，从上午只顾到了那日落黄昏，行囊啊，还有一个大包裹，余外还有写个三岁的纹银啊，夹起一伤寒啊，身染了重病，无奈何关王庙前去七神。三爷问， 哟， 三个多月没见着，你为何受了贫？那王三公子从头至尾对着妈妈细说了一遍，金妈妈犹豫，要不我的三上端王庙烧香了我心愿，暗与那公子去送盘飞烟，日落西山啊，他跟着金妈妈他们说了个地啊，一夜无话呀，就到了清晨。有情的人哦，他二人在庙中重逢见着面，抱头相哭，彼此的伤心。那位小佳人哦，亲赠与公子啊纹银300两，我劝你及早的回转那家门，我可劝你呀，苦读诗

王公庙，就把这个神来存。卖花的小金哥他给我们送上一个信，您说小奴家我呀背着我的这个领巾吧，就去探我的有情人啊。我们二人在关王庙中见了面，抱头相哭啊，泪纷纷。我们二人在关王庙前拧下了誓愿，明的是那男不娶妻女不嫁人，赠他的文银啊300两，奉劝那位王公子他回了故林。自从那位王公子啊他走之后，您说小奴家我呀茶不思了饭不想，我大病缠了身，嘿，我好像掉了魂。那一日呢，我的病体刚刚的见了一点好，想不到妾身，我在他家住了这么一年整，没想到那皮实贱人他起了这个歹心，用毒药害死了那位神员外呀，不料想着杀人大祸就推在了我身呐、啊，头一堂官司啊没把行动，第二堂官司啊这个大刑到了身、啊，奴家我们屈打成招定下死罪，但等着这八月中秋就到来我。尊大人你思一思来想上一想，世界上的哪找金龙这样没有良心。苏三女把话说到此地，惊动了那南北二十二位大人。哎，我说刘人呐、啊，这件案子啊咱可不能够审了，这审来审去审出来那一个少夫人，那南北二司回呀去，王金龙坐上把话云，叫声苏三你下堂去，我一定想法开脱了你的身呐、啊！这一回那三堂会审，夫妻二人见着面，您说到那下回呀、啊，王金龙看见呐、啊，重会有情的人，才奉旨完婚。